阿那东巴努乌嘎米达玛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嘎欧巴耶当阿巴阿那东巴努乌嘎米达玛杜嘎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沙弥达如意萨美萨如嘎达曼玛达弥达伊尼斯基南美兰当乌斯内加鲁辛哈萨阿鲁阿里乌苏尼达나둠바도우카미나막도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寻找那纯真。 一天。 家水，冷棍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生相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灰，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棍那一朵在心 呼啊呼哟啊哎哎呀哎嘿哟哎呀哈嘿哈那嘿 米卡水沙杜卡库 你呀呀 呀自在呀阿库 你呀呀 自在呀大力丁 嘎 耶拉耶拉阿里嘎罗 耶拉 嘿哟哦哟呼啊呼哟啊哎哎呀哎嘿哟哎呀哈嘿哈那嘿 咪呼的萨多嘎波 呀呀 ¡Gracias!